带着几只小怪继续着流畅的操作，左手华丽的键盘上一抹，就带一个落花掌空出，结果韩嫣柔却是全无反应。唐柔怔了怔后，看到了一边信息栏的提示，法力不足。唐柔连忙给韩嫣柔吃了一个法力药水，但药水又分顺回和持续回复的，顺回的那是高档货， 新手村NPC卖的哪可能是顺回药水， 自然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发挥完药效的持续类。这时间一般都是10秒，只不过药水品价不同，每秒恢复量不一样罢了。唐柔这边等药效发挥，边用技能，结果10秒后药效没了，加出来的法力也用没了。 要命的是，药水冷却1分钟，接下来50秒都没技能可用了。唐柔只好让韩嫣柔左躲右闪，有机会就用普通攻击反抗一下，很有些狼狈。好不容易撑过这50秒，再吃平药，再玩了10秒技能，又啥都没有了。叶修笑了几声， 在唐柔听来是那么的刺耳，咬牙继续坚持。在这样恶劣循环下，硬是把小怪都耗死了，自己伤亡也是不轻，连忙开始使用食物类的东西恢复法力。 刷记录的时候哪有时间让你休息回复？ 叶修在他身后说了一句：“ 我会记得吃药的。” 不只是吃药， 合理的操作加上合理的吃药节奏才能最大限度的提高续航能力，你在旁边看一会儿吧，我示范给你看。 我打完这一轮， 唐柔不肯让。叶修笑了笑，知道这妹子是在意自己刚才断定她打不完，所以非要单刷打完不可，于是也不理会，丢下一句打完叫我，便拖了板凳回自己位置了。 唐柔一听叶修这口气，完全就不在乎他能不能打完，顿时觉得挺没趣，但心里暗下过的决心却是不会放弃，继续单刷冰霜森林。忘记吃药补给是新人挺常见的毛病，唐柔现在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却不会再马虎。他留意了一下法力药剂的恢复量， 并不等到法力全用尽时才使用。唐柔自觉这样已经是做到极限，还是数次达到法力告罄，不得不在结束战斗后休息一下，用用食物。休息的空档回头看看叶修，叶修根本就是在那儿自顾自的练级，吞云吐雾的，瞧都没瞧他一眼。哼， 唐柔的斗志却不会因此打消，继续打打停停，吃吃补补，从药品消耗上就已经明显看出冰霜森林副本的难度了。他在新手村3个副本里也都是单刷，啥时候这么辛苦过呀？尤其是到了最终 BOSS 冰霜赛恩的时候，这最终 BOSS 不用说，也是整个副本血量最多的。 唐柔补的满满的法力，加上中途药剂补充，最终也没能把赛恩推倒。最后又是1分钟一次药，10秒有技能，50秒没技能的尴尬输出。这还亏的是上一次副本里已经听叶修详细介绍了冰霜赛恩的特点和应对方法，否则就自己贸然来单刷的话，此时铁定要倒这儿了。 这一战，唐柔红药蓝药都没少给冰霜赛恩吃，最后总算是把冰霜赛恩击倒，如释重负的长出了一口气。副本统计出来，时间1小时33分钟24秒49。虽然终于是单刷打通了，但这结果让唐柔一点胜利的心情都没感受到， 也没好意思去和叶修叫板，只是发了个消息告诉叶修自己出来了。 哦，打完了？叶修收到消息，回过头来。 哼， 你要带的真够多的呀。叶修笑。起来吧，我来示范给你看。唐柔默默地拖着板凳坐一边去了，他倒要看看叶修是怎么个打法。他心里暗暗记下了他消耗的补给和剩余的补给各是多少。叶修拖板凳过来坐好，抬手就让韩嫣柔又进了副本，一边过去开怪，一边已经开始讲解。想真正达到续航的极限，要精打细算到的方面相当多，理论虽然都是一样，但在不同的副本里用到的打法却不会完全相同。首先是最基本的，随时都要清楚自己的法力有多少。 嗯，我有关注。 再然后，每一个技能都要消耗的法力是多少，也得烂熟于胸啊。 嗯。 唐柔答不上来。天机、龙牙、连突，这些技能他都已经用得相当熟练，但具体每个技能要用多少法力，他却真的没有想过要去记住。 再然后，我们需要用最少的法力消耗，打出最多的伤害输出。首先就要了解每个技能带有的隐藏效果，这些你应该在攻略里都看到过了吧？ 嗯，看过了。 那么你有没有尽可能的每次都用出最大的伤害的操作呢？比如…… 叶修说着，一个操作下去，韩嫣柔跳起半空，战矛递出，扎住一怪，随即抡起，用的却是一个圆武棍。 嗯，圆武棍的隐藏属性就是甩动弧度越过180度时有伤害加成，这个我知道，我也是尽量这么做的。 那你有没有充分利用到这一下的群伤效果呢？ 屏幕中，这一圆武棍甩下的哥布林砸倒了一片他的伙伴。 输出最大化，必须要考虑到每个技能可以产生的群伤效果。 叶修一边讲解一边演示。 龙牙、连击虽然都是点攻击技能，但是如果我们以挑空起手，凌空攻击打出击飞，制造碰撞，也是可以产生群伤效果的。落花掌是面攻击，但范围不大，掌劲最多同时轰倒三只怪，但击飞效果强劲，凌空攻击更是有击飞加成。制造撞击时要尽可能的制造浮空，用普通的挑空攻击不可能达到一次挑空三只怪的效果，这里必须要用天机的斜插挑空操作，这个攻略里你也应该看到过吧。 叶修一边说着，瓶中韩嫣柔斜步上前，从一个侧角一个天机挑出，并排的三只哥布林被一起浮空，但是明显高度有参差，起落有先后。韩嫣柔此时却已经飞快转身，没等三只哥布林的浮空进一步拉大，就一个落花掌轰了上去。三只哥布林刚好还在这一掌的范围内，一同被吹飞后，又是狠狠撞翻了一堆哥布林。 经过这么一系列的攻击，现在这些哥布林的生命各还剩多少你知道吗？ 嗯， 小怪的生命值也是必须要熟悉的，当小怪生命只剩一层血皮，一个撞击就可以解决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浪费一个会消耗法力的技能在他们身上呢？技能的伤害是强，但也不能无节制的使用。比如现在这只哥布林，如果是一对一的情况下，以你现在的技能伤害，无论如何都至少需要三次攻击来解决。那么我们优先考虑的第一组合， 天机、龙牙，然后一个普通攻击。 嗯，看来你已经明白这个思路了，不过你的选择不是最正确的。 为什么？ 因为你忘了龙牙在攻击中目标时会自动产生一个炫纹，产生炫纹是会消耗法力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 叶修手下一弹， 普通攻击，然后连突打出隐藏效果出血，让他自己掉血死掉。 可连突的出血也是有几率的呀。 屏幕中的哥布林 的确是被韩嫣柔一个连突打出出血后最终自己倒下的。但连突的出血几率只是 50%。 唐柔记得攻略上是这样说的， 我们现在是追求极限，不是求稳妥。 哦，我懂了。 随后叶修继续一路讲解技能伤害、消耗法力、小怪生命、巨怪的操作、技能特点的运用、对背击、击飞、凌空等等效果的追求。所谓终极的续航操作，根本就是精打细算到了苛刻的地步。叶修因为要分神讲解，并没有做到100%的完美。但就是如此，唐柔也已经明显看出法力消耗明显减少，但打出的输出却绝没有输给自己用技能一路狂轰乱炸。最终叶修以1小时12分21秒32单刷完成整个冰霜森林时，20分钟的刺眼差距晃得唐柔睁不开眼。不只是时间，叶修药品的消耗更是远比他要少，除了在冰霜赛恩前用过一次食物，其他全程无停顿。他知道这还不是这个人的极限，因为叶修一路要给他讲，有停顿，有演示，如果真让这人集中精力单刷一次的话，唐如怀疑根本就不用一个小时。 都看明白了吧？ 从副本出来后，叶修回头问道。 嗯。 唐柔点头。 练吧，注意观察我刚才提到的所有东西，这样的打法的确相当累人，但是想挑战记录的话，当然需要100%的集中力和努力。 明白。 唐柔等叶修让位后坐了回来。 一会儿你那两次打完，再用我的号打三次。 你没去下副本就是为了留次数给我练习？ 嗯，我的号和你的号技能的伤害消耗又不大一样，交错使用正好让你更快地磨合这种打法，等你形成这种意识了，你再专一地熟悉你自己的账号角色就好了。 那我每打一次换次号好了。 也行。 那我先从你的号开始吧，你三次，我两次，五次正好。 好。 叶修起身把他的军魔校让给了唐柔。唐柔坐上去看装备伤害，看技能，看个人属性，让叶修很是欣慰，这姑娘有前途啊。于是两人交替使用着账号，叶修练级，唐柔练副本，叶修时不时回头看两眼指点几下。唐柔掌握得很快，他有操作就相当于有硬件基础，这种情况下装软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空有软件硬件跟不上的话，那软件可是无论如何也运行不了的，而硬件的提升可就需要大费周章，没那么麻烦了。看到唐柔飞速的进步，叶修觉得这个打手还是相当可靠的，不像包子入侵那家伙那么让他有些担忧。更要命的是包子入侵等级高，不像唐柔现在才20级，有大把的升级空间可以拿来练习。 唉，只是这两人的话或许还差点啊。 叶修叹息着，现在他已经清楚对手是谁，职业是什么，那就更清楚己方需要什么样的力量。装备其实倒不是很需要了解，25级嘛，又是新区，装备搞不出什么极端，肯定也就是一把子午保证输出的程度。唐柔这单刷一次也要一个小时，五次刷完网吧早就到天亮了。来上早班的网管和小妹一瞅，偌大的网吧里一个客人都没有，就这俩人坐在前台狂玩游戏。 等会儿啊。 看接班人来了，唐柔都没给让，宝贵的副本次数啊，现在怎么能让呢？ 哎，来来来，来我这儿吧。 叶修却是把机器让了出来。 你练着，我去打个电话。 叶修对唐柔说。 嗯。 唐柔头都顾不上抬一下。 喂。 叶修打通了电话，另一端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迷糊。 起床了没有啊？ 叶修问。 啊，声音一下清醒起来。你在哪儿？ 苏沐橙问。 哼，你趴到窗边也许就能看到我了。 叶修笑着。 啊， 苏沐橙这会儿的确还在被窝里呢，立刻裹着被子趴到了窗台，朝外努力张望了一圈。虽然楼有些高，看街上的人有些小，但是熟悉的人的身影总是容易辨认的。但苏沐橙望了一圈却没有看到。 没有啊。 马路斜对面有个星星网吧的。 哦，我知道那个网吧。 苏沐橙说。毕竟都是在这一边生活，网吧虽然没去过，但还是知道的。目光随即朝网吧方向转去，却依然没见什么人影。 嗯，我就在这网吧呢。 你又通宵了？ 苏沐橙倒是了解叶修， 是工作。 工作？ 对，我现在在网吧打工。 哦，那倒是很适合你呢。 苏沐橙虽然是笑着在说，心里却不由泛起一阵酸楚。换作是任何人，这样巨大的落差都不可能在转眼间就适应过来吧。叶修的口气听着是满不在乎，好像还泛着一丝得意。但是这人从来都是一个口是心非的家伙，哪怕是和他很熟的自己，有时候也完全不知道他在想着什么。 嗯，我现在每天值夜班，生活规律的要死。 住哪里呢？ 网吧呀，管吃管住。啊，我跟你说啊，这网吧的老板娘是你的超级大粉丝，改天你弄个签名给我，我拿给她肯定能涨工资。 是吗？那我来看看你。 这个，你是来看我，还是想被围观啊？ 苏沐橙无奈，他又是何尝不知，对于他们这种职业选手，网吧是第一禁地，去了绝对引起混乱。苏沐橙的技术水平在荣耀圈里不是最顶尖，但人气绝对不输给任何人。这是美女效应，凭借形象她是很受广告商青睐的。陈果会觉得苏沐橙是最强的女选手，多半就是因为这种宣传效应。就像近几年俨然又成为荣耀第一人势头的周泽楷，论技术实力他未必就比黄少天、韩文清这些顶尖高手强，但架不住人长得帅又有型，老少皆宜，男女都爱，媒体吹捧，广告商青睐。要论商业价值，周泽楷是荣耀第一，毫无争议。再加上的确够强的技术实力，如今差的只是一个联赛冠军，否则早就稳坐第一人的宝座了。 那就有机会再说吧。 苏沐橙也不着急，知道了叶修并没有离开多远，甚至就在附近，他心里顿时觉得十分踏实。